红色层，像是爱 with all the ill eyes today， 我的爱我是一个爱，问是爱问阿不爱，问是爱 What's the shit?